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哎，于飞有日子没来了是吧？ 嗯，是的。 今天见到于飞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因为咱是广播，您得形容形容，给大家伙说说我今天啥不一样了。 换了新发型。 哎，那得描述一下 啊。头发带弯， 这么简单 啊？ 每个弯跟每个弯之间还不一样的、 啊、是吧？ 对， 都是方便面的弯。 一看您就不常就是捯饬自己的头发。 我真不关注这个，这个不是特别了解哈。这个女生的头发，据说这个咱先别问别的，就问一个最简单的，不便宜吧？ 那是肯定的 啊！ 这是我精心设计了一番，就为了自己能够走一个知性路线。 稍后呢，我们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待会儿把这个于飞的发型照片我也发一下啊，刚刚拍了一张啊，然后经过授权之后就可以发了，是吧？ 大家可以看是好不好啊？给点这个评价也行。 对对对对，这个人家说下回直接把头发直接盖住脸就行了。 那不成女鬼了。 11月23号晚上10:10哈，朝阳华贸城7号院6楼正式解除管控。 哎呦，好消息。 欢呼声之后一声声感谢，真挚情深。说谢谢你们是英雄。 嗯， 这个英雄的称号其实说实话挺大的，对不对？ 没错。 送给了2位社工以及20多位物业人员工。 嗯， 10多年前啊，他们进入这个社艺楼院，和外围的同事互相配合，落实管控措施，服务居民生活。这个社区的主任王岩说，说6号楼大概有580多户居民， 嗯， 采取管控措施之后啊，叫只进不出。不光是人哈，据说一些物品也是只进不出。 哎， 咱在节目里边都说过，为了更好的服务居民，那么他们决定派2名同事进入6号楼。物业公司呢也腾出了一间空房给他们暂时住。47岁的李建鹏呢是社区副主任，在这儿一干就是10多年，也是一位资深的社工。 嗯， 王一彤则是一名90后，跟你一样。 哎，我们俩得隔空握握手。 哎，今年呢人家是刚入职，那看来比你年轻啊。有。 哎，怎么说呢？ 不是，你研究生都毕业好几年了，是不是？ 我也是刚来的，刚入职不久， 有3-4年了吧？ 多一点点了， 多一 点, 点 了，多几个月了， 是吧？ 嗯、 然后呢，有冲劲儿，有激情，两个人在第一时间主动请缨，没来得及回家取生活用品和衣物，甚至没来得及跟家人详细解释干嘛去、 嗯、 去哪儿、去多长时间。哎呀，他们就在疫情形势尚不明朗的11号凌晨，毅然走进了小区。说这些天他们24小时待命，为独居老人配送物资，为就医居民联络医院，事无巨细， 真棒。 李建鹏就跟记者说，说每天呢都有人叫我们俩人去家里边吃饭， 嗯， 特别热情。哎，北京人就这点特别好。 对， 来家里吃饭吧 啊！ 哎，就是特别热情， 就是随便，就是上邻家就可以吃口晚饭是吧？ 那什么叫随便呢？那也不行、啊。 敲敲门能去不？ 敲门倒是能去，你一定记着去赶饭点再去。 哦，下就一般是在5-6点钟的时候。 对你这， 然后我敲一下李凯老师家门，我来吃饭了。 来来来来，这可以。你要是2-3点多钟来，这下午你还得先干完活再吃饭。 那我带着菜去。 反正是这样哈，24小时待命，事无巨细。人家说这个见他们俩不好意思，还有人直接送来了几个大碗的热腾腾的饺子。 嗯， 王一彤啊，刚才不是说了吗？是一90后 ， 他们家孩子只有1岁多，在小区忙了一天，跟家人视频的时候，孩子经常已经睡着了， 嗯， 只能看看视频，亲一亲屏幕上酣睡的娃娃。 嗯， 哎，这有点心酸哈。 是，配上一个么么哒。 关键问题是，他们家孩子怎么睡那么早呢？人和人之间真不一样。 这个，您家孩子， 我们家孩子 不早睡吗？ 我们家孩子没睡，就是老大当然上学了，他上幼儿园之前， 啊嗯、 跟我们家老二现在是一样的，没11点前睡过。 哟，那您是有点惯孩子吧？ 不是，他不睡觉。 好多家长说孩子都得就是8-9点钟早睡早起啊。 等将来你有小孩的时候， 希望你能够验证一下，到底你惯不惯孩子哈？ 我可能比孩子睡得还晚。 哎呀，那我跟你说，将来以后跟你讲，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作息习惯。反正呢，这个据说呢，华茂城物业相关负责人也说，六号楼平时呢约有4位保安、保洁人员。 嗯， 这次管控之后呢，公司立即从周边楼院调集员工。人家说管控之后啊，物业的工作量增加了很多，比如说公共区域的消杀、垃圾清运都需要大量人手。 嗯， 工作人员扛着行军床进入小区，在硬件条件并不太好的情况之下，保质保量完成了这次服务保障工作。张雪松呢，就是物业公司负责这个水电维修的员工哈，陪伴居民度过了这段特殊的时光。走出小区，迎接他的同事们欢呼雀跃，说好样的哈。他自己说哈，自己的心愿就是回家好好睡一觉，说明天去理发，精精神神的迎接新的一天， 真棒。 哎， 有的时候都说这个理完发之后就能换一种心情。 哎，所以有的时候理发之后啊，确实精力精神更饱满一些。哎，今天要不然咱这样，咱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样的发型适合您。 好， 是吧？ 也比较就是曾经都剪过什么样的发型也可以啊，留过什么发型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 你都留过什么发型？ 要说这个女生的发型，我觉得应该就是很多了，就长发、短发。 不是女生，你 我就是长发、短发。 短发有寸头吗？ 没有那么短，就是一般我们女生最短的头发就是到耳下 啊，齐耳短发。 对，这是最短的头发，有点像小男孩的那种头发。然后再往下就是齐肩发，就也就是中长发。然后一点点，最长的时候，我留最长的时候 及腰了吗？ 没及腰。就是，但是已经过了是后背的一半这样，已经是很长了， 得有3米， 30厘米吧。 啊，然后烫头，这是第一次吗？ 不， 以前也烫过。 你一看，您就不知道，我们一般女生嘛，就是夏天的时候喜欢拉直，啊，这样看着比较 清爽。 但冬天呢，因为衣服穿的比较厚，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就会烫几个有弯弯的，像您说的方便面造型的，然后呢，就显得 哎 比较好看一点。 是是是，所以今天呢，就是不同的人哈，这个脸型不一样， 哎 啊，然后气质也不一样。据说呢，于飞跟这个发型师说的是要做一个知性女主播的形象，是吧？ 没错，我昨天去人说你想要什么风格，我说要沉稳啊，不要可爱的啊，要沉稳端庄知性 啊。 然后人家就给我剪了一个刘海， 哎， 然后烫了这样一个发型。 到底什么样？到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公布出去。 您说成功吗？ 挺成功的， 挺成功的。 哎， 把期待值拉太高了， 是吧？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样的发型适合您，怎么和我们保持互动呢？ 哎，互动方式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呢，是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来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右下角有一个点心， 小心心， 哎，您可以给我们点赞。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哈， 哎，点赞点赞。 平时不怎么来，小马美发一看就是特别在这个特别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不是？ 没错，人家名字里都带美发两个字。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什么样的发型适合您，为什么？比如说您的什么气质问题啊、脸型问题啊，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哈。 哎， 像请教我兔子说，于飞颜值高，留什么样的头发都好看。 您现在没发图片的吧？ 哎，没呢。 哦，那咱先 没经过授权的嘛。 好的，一会儿看完之后大家可以再说。 哎， 我怕让大家失望。 哎，我们的交流方式呢，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说个其他的事儿啊，天梯是京西古道玉河段重要的一站啊。 哇，你还知道这个呢？ 在门头沟区那边吧。 哦，行， 就咱家也是做过，咱也是做过功课了。 哎呀，不错。 由于这个陡坡路滑，经常有游人在这个地方滑倒摔伤，所以为了保护游人的安全呢，义务保护京西古道多年的京西山水古道青山志愿队就自发在天梯的一侧的山石上加装了防护链。就在11月20号上午10点多的时候，在队长老于的带领之下，26名志愿者就带着电锤、手刹轮还有羊镐、绳子和30米长的铁链，沿着玉河古道上山了。玉河古道上有古村、古桥、寺庙、古宅、官城，还有奇观马蹄窝和天梯等文物古迹。 哎，马蹄窝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这个还 真不知道吧？ 真不知道。 就是京西古道啊，号称当年，你知道茶马古道吗？ 好像听说过。 就是过去的。运茶叶从云南普洱茶要运到北京，据说哈 是那个蹄子印儿是吗？ 这马蹄窝嘛，马蹄留的，当然有可能不见得是茶叶，就是日久天长的什么都有，包括北京最早的时候说是马蹄窝哈，京西曾经还有骆驼。 是这个你还问过我呢、 啊、 因为 是吧， 有没有骆驼，有，因为有骆驼祥子、 啊、对啊、马蹄窝可能真是有这样的一个奇观、 嗯、 所以这些文物古迹还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哎、是啊，所以队长老于也说哈，近几年随着这个玉河古道的知名度越来越大，每逢周末呀，都有三四百名游客慕名而来。那一行人从圈门出发，背着这个沉重的工具走了大概4公里，终于抵达了天梯脚下。40多级的山岩上凿出的这个原始阶梯是映入眼帘。那由于这石阶很窄，加上坡度啊接近了60度。所以看上去那叫一个陡啊。这个时候呢，正好有4、5名游客手脚并用的是往上攀爬。 这时候就必须不要讲什么形象了。 哎，非常 危险。手脚并用你爬过吗？ 嗯，应该算是爬那个什么时候的，爬那个攀岩的时候会手脚并用。 哦、你还会攀岩呢？ 不是专业的啊， 啊， 就是算是玩过一点点的那种。 啊、算时间了吗？ 不，没有时间的。您把我算到专业选手那里面， 就是能爬上去就行了，是吧？ 对我们来说，就能爬几步都已经很成功了。所以老于也是说，人家队长哈，即使是我们这群经常在户外登山的驴友，攀登天梯的时候也会格外小心。天梯走的人多了，那台阶被磨得十分光滑，经常有人在这里滑倒摔伤。尤其是一到雨雪天，有的人返回来的时候那下不来啊，只能在腰上拴上绳子一点点往下挪。所以由于看到多次这个游人在天梯摔伤的事儿，他就和这个队友们决定在这儿安装一条防护链。这个志愿者们呢分工合作，先是用镰刀清理了天梯旁的杂草，然后用电锤在石头上打出了15厘米深的钻眼儿，再用气筒将钻眼里的岩石粉末全部给吹出来，随后就砌进去了一个提前加工好的麻花钢筋。为了确保这个防护链的牢固性，最后呢还要打进去直筋胶。这个人家比较专业的一种用具了。经过6个小时的努力呢，志愿者们成功将30米长的铁链安装到了天梯旁的山石上。也为了测验一下铁链的可靠性， 哎，怎么测验？ 这个队员们抓着那个岩石上的防护链，攀登上了天梯，就亲自试验一下。这时候正好有一群驴友路过这里，就得知保护他们安全的铁链是志愿者们给安装上去的，他们就朝志愿者们竖起了大拇指， 哎， 那个点赞啊！ 是是是。 老于说，这个经过门头沟区文旅局工作人员的核验啊，我们安装的铁链是在天梯旁的山石上，既没有损坏文物古迹，还能保护游人的安全。 哎， 今后呢，他们也会定期对铁链的牢固性进行检查。 是是是，得换换。就是这事儿就应该让季彤去干。 为什么呀？ 不是他劲儿大，晃一晃，我看接着不接着。 您就是欺负季彤老师现在在上节目，没法听咱节目是吧？ 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东西真是特别好啊，能够赠人于玫瑰，手有余香。 哎、 因为有很多的驴友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安 全啊。 全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什么样的发型适合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像1135说。发量少啊，只能烫发了。昨天刚刚烫了头发，是长发扎马尾。哎，这个每个人确实，说实话，我前段时间正好晚上跟医生吃饭 啊， 我说你看我这个当年年轻的时候也算是个发量男，头发特别密，抓一大把。 您现在脸已经面积变大了是吗？ 哎呀，那是余浩。反正总之这现在这个发量好像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多了。这个医生有没有办法能让发量更多一些？ 这个应该没有 啊， 您只能通过这个植发的技术。 不，还是有的 啊。什么呀？ 就不能告诉你。 这还有秘密？没事，我也有掉发的苦恼。 就是有些发量如果少，你知道应该看哪个科吗？医生的话， 猜一下 啊，你猜， 皮肤科。 哎，可以。 猜对了， 哎， 哇！ 当然还可以去内分泌科，啊，然后呢，他说你的发量我还有办法解决，但是你头发变白这事儿没办法解决。 您看，您每一根白发跟每掉的一根白发都是， 哎， 都体现在了我们的工作上，是吧？ 哎，但是我确实觉得烫发可能显得稍微的更头发更多一些， 是 吧？ 男生，您烫过吗？ 没有。 没烫过发， 我没烫过， 一直都是直发。 我就是因为有演出的时候，可能拿那个卷发棒曾经卷过， 就是咱们有的时候有一些上舞台上表演，它可能显得发量更多 一 些，他拿那个卷发棒给你卷一卷， 还得给您抓起来， 还 立起来， 对对对，就是 建议您可以烫一下，这样的话您就能弥补前面这个额头比较大的缺憾了。 然后红果说，郭富城的发型在国内曾经流行了好几年， 那个时候是大家都比较追星嘛，那时候大家都会模仿，包括刚才有朋友提到那个爆炸头，就彬彬有礼说有一阵流行那个爆炸头，头发都给他蓬的特别大的那种， 钢丝发， 对，然后那会儿也是风靡一时，那渐渐就是几年过去，这个潮流可能一代一代的在更新。 现在除了有个别，比如说像玩摇滚的，是不是他们还更夸张一些？ 但是也很少见那个爆炸头，好像留长发的就有一些多。 斯芬克斯说，这个我结婚那会儿啊，做过一个以前旧电影的时候那种飞机头。时髦青年，现在老了，平头，简单干净舒适。 哎，飞机头现在好多小男生还是会留，就是前面那个头发是尖尖的。 那还真不太了解。就是刚才我看是谁发了一个那个，像斐烙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宿舍的舍友留过那墨西干头。 墨西干头， 他那个是不是跟飞机头也很像？ 墨 西干就中间就是贝克汉姆曾经当年也 是因为他那个风潮掀起来的， 对吧？ 对， 就是小贝曾经也干，现在都老贝了吧？然后戴了两个月的帽子，觉得是不是也觉得有点那什么？小贝他们家孩子都现在越来越帅了，都谈恋爱了， 是吗？所以我们应该叫人家老贝了吗？墨西干头还是挺帅气的，中间一条线。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样的发型适合您？您曾经留过什么样的发型？都可以找我们的聊天室，还有我们的公众号，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没错，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现在呢，司机啊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一种职业，对吧？当然也有职业司机，当然了，大多数人可能也是一种技能。有驾照，有本儿，你 C 几 ？C 一， 可以啊。 这个还有我 A 可能够呛了哈，我好像没有那个需求要开这么大的车， 是吧 ？C 一，但现在好多同事都考 C 二本。 C 二本是什么？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因为现在的车都是自动驾驶，所以很多女生就是比较难学，就去考的 C 二。 这女生当然也有那种什么，但是我还是喜欢挂档，就是 手动挡， 就是机械，可能对于男生来说可能更 天生的追求。 喜欢，包括你像这学个手动挡的车呀，包括那时候现在玩那单反，早年间那不是都有自动挡吗？后来都不行，一定要自己看看光圈、快门，是吧？ 这就是男女生的 区 别，区 别是吧？ 对，女生越简单越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是男生和女生的区别，咱做什么得守规矩， 那没错。 驾照，您不管是您是开手动挡还是开自动挡， 都得遵守法规。 你得有驾照，对吧？没驾照那叫老飞，你懂吗？ 老飞 啊， 就是不是那个飞， 飞司机 啊、 然后呢，无证驾驶、违法停车、使用假牌儿，开车人面对交警，一脸还无辜。我怎么了？昌平交通支队11月23号发布消息说，男子这个字儿您应该姓什么？姓柏还是姓柏？姓柏应该是吧？ 应该是， 就是那个松柏，那个柏。将被罚款7000块钱，行政拘留20天。此前几天啊，昌平交通支队马池口大队的民警在视频巡检的时候，发现了一辆违法停放的银灰色的绿这个轿车。输入车牌之后，民警发现，这个系统数据当中一比对，记录的车辆的档案信息和这个车啊完全对不上号。这辆车极有可能就是套牌的，对吧？然后呢，指挥室随即呼叫最近的民警赶过去检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这车呀一过去的时候已经开走了。这时候监控室的民警加大了对这一带的巡查检查力度。到了11月18号，这辆银灰色的轿车再次出现在同一个位置，大队指挥室立即呼叫路面巡逻的警力前往处置。警车疾驶而来，横在了银灰色轿车的前方。这时候车上一名男子还在低头那玩手机呢，没开车，他停那儿了，低头玩手机呢。看到民警拉开车门，这男子一脸无辜的问交警：“我停车，我怎么了？”就是那意思，我没开车，你凭什么管我呀？ 那民警怎么说呀？ 你的车涉嫌套牌。 嗯， 面对民警的询问，驾车男子 啊，白某也承认他的车确实是外地牌照， 哦， 悬挂的北京牌子呢是套牌， 嗯， 目的呢就是现在不是进京证嘛，办理也相对来说严格一 些，比较严格了， 哎， 嗯， 不用办进京证，不是为了躲吗？民警这一核查发现，他现在悬挂的是一辆从北京转出的车牌， 嗯， 更让民警想不到的是，他出示的这个驾驶证啊，早已经被注销了， 无证驾驶， 哎，就是曾经有过， 嗯， 后来被注销了，咱就不说是什么原因了哈，大概率比如说你要是什么醉驾之类的， 嗯， 是吧， 被吊销了，但现在肯定他是没有办法上路驾驶的， 哎，对啊，现在就根本没有合法的驾驶资格， 嗯， 民警就会问他，你这车牌的去向呢？ 那是得问 啊，车牌 这不带车上， 哎， 啊，随后呢民警告诉他马上要扣车了啊，你得把车上的贵重物品先取走， 嗯， 就是这车我们要扣走，你这车里边要带的几个大金链子大金戒指你先拿走， 是， 然后经过一核查，一副辽宁牌照，辽宁勾，这念念这是吧， 这 啊，辽勾 辽勾 辽这牌照注册车的档案信息和现场的车辆完全相符， 嗯， 是这辆车的合法牌照，而另外他不光有这副，还有一个苏 A 的牌照， 苏 A 另一个省份， 哎，就是只挂了一个北京的牌子，车里边查了俩牌子， 嗯， 苏 A 的牌照做工粗糙，号牌数字和真牌差距比较大， 嗯， 显然是一个备用的假牌， 哎， 不光是套一个车牌，还配 准备了两个假牌， 经过车管部门鉴定，啊，白某所悬挂的北京套牌车是伪造的假牌，因为存在着违法停车、无证驾驶、使用伪造车牌三项交通违法行为，将合并受到罚款7000、行政拘留20天，其车上那个苏 A 的假牌也一并收缴销毁的这样的处罚， 嗯，这样处罚真的不为过， 特别猖狂， 你 发现了吗？就是他明明他应该懂法，因为他本身那个驾照被注销过，他肯定是受过一次教训， 知法犯法呀， 哎， 这必须得好好的教育教育啊！ 你说这个人得胆儿多大才能这么疯狂？ 就是说， 是 明知故犯， 尤其是这样的，不，比如说这种就是假牌， 嗯， 他可能开车更不守规矩，对吧？ 可不是， 给别人带来的风险就更大一些。希望这20天的处罚是略微轻了点。我个人认为哈，当然法律它是有法律准绳的，人家是量刑， 嗯， 肯定是这经过细致考虑的哈。 是， 啊，但是我觉得这家里边人是不是也应该劝劝，别玩命了，是吧？ 这个完全不应该玩命，是吧？ 哎， 这确实得让他在20天里面好好这个受受教育，啊，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 发型 、啊， 什么发型适合您， 哎， 包括这个从学生时代哈到现在您都留个什么发型， 嗯， 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 哎，然后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张伯荣说，自从有了儿子一直是短发，好打理， 嗯， 人看着也精神，哎，确实是这样，就是 短发是不是特别好起， 就是当 洗得快， 当了一旦怀孕，好多女生就把自己的长发剪短了， 嗯， 啊， 洗起来比较轻快，轻便， 洗起来比较轻快，然后可能也确实是，我觉得女性不容易哈， 嗯， 为孩子付出了很多，牺牲了也很多， 嗯， 牺牲了优美的发型也是其中一项， 尊夫人在听节目吗？ 他这点应该不听，白夸是吧， 这段咱得剪出来听听， 啊，白夸 田哥7906说，从小到大就留了一个头型，就是小平头， 嗯，哎， 但感觉这个头型又凉快又好洗， 嗯， 退休之后呢我理发就不求人了，就面对着镜子给自己理光头，哎，说到自己理发，就是疫情期间去年就比较严重那会儿， 嗯， 好多朋友都是在家自备了一个理发的这个工具， 这分情况，嗯，自己理发，你比如说像我小的时候我的头发上小学基本上都是我爸给我剪 啊， 我们家孩子老大现在上小学呢也不爱去理发馆，从来不去，就让我给他剪， 嗯， 还好 现在小男孩头发要求很高的，就都不是那种小平头了， 我跟你说我剪的可那个有设计感了， 哎呦， 想法可多了， 您是拿推子吗？ 推子，现在那个小孩那个推子， 啊， 包括大人推， 嗯， 他有一个卡尺 啊，有3毫米、5毫米、8毫米，是吧？ 不是，您这仨尺子透在头上边基本上连寸头都到不了， 是 吗？ 这我还真不懂，不知道男生那个多少毫米， 有5毫米的， 有5毫米， 有20毫米的，您那个3毫米弄完了之后就基本上光了， 就光头了， 对 呀，那也轻快呀， 反正总之就是你拿它那个卡尺卡完了之后 啊， 你先拿一个稍微比如说30毫米的先啊推一遍， 嗯， 然后后边你再稍微搓一点坡，然后你再稍微的再做一些什么鬓角啊， 哦， 你再稍微的卡尺再小一点， 嗯， 然后它那个现在那个卡尺鬓角还有那种斜边的， 嗯， 然后适合剪， 就是剃两边的头发， 对对对，什么时候你哪天想不开的时候我可以帮忙， 那得真是多想不开呀，啊，看看上着大城小事实在想不开了，现在来剪一个，哎，那是花开说哈，我喜欢短发， 就感觉显得年轻、 哎、 干练，头发不要太直，要烫出个纹理。考您一个词，纹理您知道吗？ 我知道大理石的头发还有纹理呢。 这个做理发的时候、哦、理发师常说想要不要一点什么层次啊，纹理啊、 哦、这真不知道啊。当然了，除了发型吧，包括头发的颜色。 嗯 啊，据说有好多人，不是今天离春节还虽然还有点远，反正每年春节的时候剪头吧，二月二的时候剪头 吧，特贵呀、啊、那时候。 哎，这一个是人多贵不说，就是要求可能也会更多一些。 是、啊、 本命年的时候弄个红色头发，号称鸿运当头， 顶一头红发。 哎，当然了，还有人刚才提到了，说奶奶灰当年也特别流行。 是 啊，就是、 但这种头发必须要褪色，它对头发的伤害特别严重， 嗯、是吧？那为了臭美，嗯、谁还管这个？ 只要美，不要这个什么了，是吧？健康了， 等它什么时候长出来再说吧。 哎，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样的发型适合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最近家住红庙北里一区小区的居民陈女士啊，就焦急地拨打社区居委会的电话， 嗯、怎么了？ 他说楼上漏水、哦、我们自己新装修的房屋是遭殃了、 哎、我跟你说新装的房子就遇见这事儿的时候最糟心、嗯、 刚装呢特别漂亮的家具都可能被泡掉了、哎、他就说我家房顶呢滴滴答答的流水啊，墙面到处是水渍，连门都被泡坏了，这上火不上火呀？属地八里桥八里庄街道红庙北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听就立刻赶到了陈女士的家里、 嗯、 就看到那新刷的墙上有一片水迹，就水渍啊，就新安装的卧室门框也被泡得开裂。陈女士呢，在那个漏水最严重的地方放了一个水桶， 嗯， 但是水呢是依然漏得满屋都是。这个社区党委书记王娜就说，那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楼上邻居家的管道出现堵塞或者是破漏了，但具体是上下水管道还是暖气管道，这个咱也不清楚呀。 嗯，敲门看看去呗。 嗯，那上下水管道那需要物业来维修、 哦、 暖气管道需要热力公司维修呀、 啊、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哈、啊，他就把双方的维修人员都叫到了现场，但是敲了半天楼上邻居的门呢、啊、都没有人回应。这王娜就辗转找到了房主，可房主说呀，这里以前是职工宿舍，他20年前就搬走了 啊， 后来谁住在这儿他也不清楚。 20年房子还是他的， 房是他的，但是现在住谁 呀 他也不清楚。 可以、 嗯、这没人能开门，房屋漏水的问题该咋解决呢？这个王娜说哈，就我们来了，这事儿呢肯定是给您帮您解决到底的哈、 嗯、 听了这句话，陈女士也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那怎么办呢？ 随后呢，王娜就立即联系了开锁公司和民警，经过了一番现场的沟通，决定啊在民警全程见证、执法记录仪全程记录的情况下、 嗯、 开锁入户。 哎，这个其实要是屋里没人，楼上漏水哈、啊、真的是需要这个、 嗯 那个把门打开， 没错， 对吧？ 嗯，这是最快捷的方式了、 啊。 哎，方案制定好了呢，却没有想到第一关就把众人给难住了。 怎么了？ 开锁公司的徐师傅啊，对着门锁摆弄了十几分钟，愣是没把这门给打开。 这门真好， 不得不说，什么牌子的门？ 这门真好，是吧？ 徐师傅说 这把门锁是20多年前的磁性锁， 哦、 锁芯是由7块磁铁组成的、 嗯， 只有7块磁铁的南北极全部对上，这个锁才能打开。 哇！ 哎呦，徐师傅也说啊，这种锁开起来是费时费力。他说干这行我都10多年了、 嗯， 就遇上过2-3次。所以这次呢，因为这时间比较紧迫，所以无奈之下呢，徐师傅使用了角磨机对锁芯进行了破坏性的拆除。 嗯， 这时候众人才得以进去。 哎呀，这回就看来这锁芯还真是非常结实， 没错啊。嗯，不知道是什么锁，我也想买一个。 你们家现在是什么锁？ 3个那个锁芯的那种， 哦、 说是比较防盗、 哦、 性能比较强的。 是电子门锁吗？ 不是， 啊、 是正常的 锁，拿钥匙， 钥匙开的。 拧的啊、哦，行。 然后入户之后呢，就发现这热力管道完好无损，但是呢，厨房的洗菜池的管道是不断反冒，水哗哗的从那个水槽里溢出来， 哎呦， 通过地板渗到了楼下。 水洗菜池自来水没关吗？ 嗯，那得看看， 应该不是吧？是应该是管道有问题，是不是？ 所以人家也确定了一下原因之后，物业人员就开始展开检修。 啊，这工作人员从晚上7点一口气干了3个小时，管道才初步的疏通。 嗯， 啊，陈女士从最初的焦虑到放心，最后是渐渐的露出了笑脸。啊，还在这个晚上给工作人员送来了夜宵。 那应该的， 应该的哈。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维修人员又彻底对这个管道进行了一次大的检修，楼上住户家的房门呢，也通过点焊的方式重新给它焊上了。陈女士高兴的说呀，一开始听到楼上常年没住人，我那心里啊特崩溃，心想这一下可完了，肯定一时半会儿修不好了。但是最后没有想到，在这个社区的帮助之下，当天晚上问题就解决了。 嗯， 靠谱。 哎呀，真不错，好物业，好社区工作人员是吧？ 这效率极高的。 对，因为楼上要是没人，要是漏水，这确实是这特别危险的一件事情哈。也是为这样的社区工作人员，包括物业人员点赞吧。同时，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大家如果长时间，比如说要出门，不管您是干嘛去，把家里边的自来水管的节门，就是总闸门，还是希望大家给关严了， 是吧？水电一定要注意。 你要是赶上那种管道出现问题，那就单说了，就是自己能控制的， 嗯， 还是要控制好一些，是吧？ 是，这个好奇怪啊，20多年前就搬走了，20多年这个房东对他的房子不闻不问，这个就是。 不在乎吧 啊！ 我们家楼上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因为漏水，然后一打电话也是家里边没人， 是不是干着急啊？ 不，物业特别给力，物业直接就叫开锁师傅，就直接把那什么，但是人家全程录像啊，各种各样的，哎，然后查了一圈说没什么事儿。 真希望所有的物业都能这么给力、 啊。其实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你要是家里边有那种电子锁 啊， 设一个就是一次性的密码，也是一个办法， 嗯， 对吧？就是一次性之后就失效了， 嗯， 然后这一次性密码呢，就是别人谁都不告诉、万一有这种急事， 我们可以远程给他操作打开。 不是，你就告诉他多少密码，就是按数字嘛， 嗯 啊，你看一二三四 数字的， 我们家 是指纹的， 指纹数字都有， 都有 啊，都行。 这样也挺方便，如果自己不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把家里的门打开了，是吧？ 就是得有人去摁去是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样的发型适合您，都可以找我们的聊天室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是的，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吧。 嗯，特美普说，我头20年来啊是自来卷儿、现在有的是自来卷儿，没有的就是无毛没头发了。这个我特别羡慕自来卷儿的朋友、其实 为什么呀？ 因为 省烫头钱， 省烫头钱呀，就是天生会有那种卷发。 但是话说了，他那个自来卷的卷的这个程度和烫出来的程度还不一样。 嗯， 原来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女生自来卷、然后呢好几年没见，突然见着他了之后，我看着他满头这个卷发呀，我下意识的就说了一句，哎呦，你今儿新烫头了，烫头不错。然后他就狠狠的瞪了我一眼。 那也就是说可能他觉得他那个自来卷并不是， 没有，就是觉得漠不关心嘛，就忘了他曾经是自来卷了、 那是您多少年没见了、 那你想大学期间就没怎么见过，高中同学 这还这么装作热情的去打招呼。 说到自来卷，红果说我们家先生的头发也是自来卷，稍微留长点就是大花那种，年轻的时候可帅了。哎呀，这自来卷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遗传的这种倾向？ 据说是有点，这个是不是在基因学上有一定道理啊？ 这也没谱，是吧？ 用户3594说，什么发型适合您？因为头发少，短发适合我，梳洗方便，夏天凉快。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爱的旋律说，小的时候一直是长发，直到前几年才剪短，长发留了30多年了。虽然舍不得剪长发，但是也是我的美好回忆。好像这个我不懂啊，因为男生的头发都是短 ， 女生对长发和短发有执念吗？就是一定是我就长发，我就短发， 会有的。就是他这个是要看你身高比例，还有你的脸型大小。比如说你个子比较高，就很不太适合留特别短的头发。就这个比例上就是不太那么协调。如果脸呢比较大，头比较大，就不太适合留这个短发。就可能是长发会更好一点，就是总体上我们是需要发型师给我们设计一下的，怎么样适合您啊？就是往美的那个方向吧。 反正这都是这个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是吧？ 是。 长英默默说，我给我们单位7-8个同事都剪头发，家里边单位我爸我妈一直都有一套这个理发的用具。现在理发用具，你知道那种推子 啊， 手捏的推子， 这我知道。对对对，原来都是用那种，就是我爷爷的头发都是我妈拿那个推子手捏的给他剃的。 你确信是自己是90后吗？叔叔阿姨没骗你吧？你这个你怎么都见过 的？这我得回去查查我的户口本。 这个你都见过？ 见过，就是因为我妈妈是给我爷爷剃头发的。 那个东西如果要是 不告一些机油容易夹到头发。 是的，有的时候就把我爷爷的脑袋给不小心就是 夹一下， 叫一下，然后我就知道这个东西会伤到头发。海洋中的云说，梳过长辫子，留过直发，烫过头发，现在是短发方便啊。疫情这两年剪的不那么勤了，就不知道大家剪头发是什么样的频率啊？有的人可能会长一点，有的人可能短一点。 哎，这个男生女生不一样，越短发是不是越剪的频率越多？ 我是感觉男生的频率会 差不多 一些。 我坚持不了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就是最长了，就肯定要去， 就是不能见出门见人了。 问问那也能，顶多就是稍微杂乱一些呗。 哎，女生可能长一点啊，一般我是在两个月可能会修理一下， 是吧？ 这个短发梢的位置了。 五零后说，纹理纹理就是大波浪。 哎呦 啊， 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就是今天我的这个发型就是比较有纹理感的。 你这算是大波浪吗？ 是一个中号的 啊。 这个中号的杠，您知道啥意思吗？ 不知道。 杠你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四个嘛，凑一块就是杠。 抬杠知道吗？ 啊，这我知道。 知道，那就那个杠。烫头里面也有个杠，就是卷发那个叫杠。 哦， 专业用语了。 那不叫卷啊？ 那叫就是它的器械，给我们卷出卷的那个工具叫杠。 哦，我把那叫卷儿。一般你说杠的时候，都得该翻会儿了。 一般说杠的时候就是在批评您又杠。 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整点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找我们的两种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 其中一种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一种呢是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里面来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Thank you. 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贵重财物放家里不安全，重要资料自己保管不放心， 就去中贵金库租保管箱。 中贵金库还是多家银行指定保管箱租赁中心，安全私密更放心。 国贸桥东万达文化酒店北侧，400-110-2128，中贵金库。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清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于飞。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样的发型适合您哈。 哎，没错， 也是在刚才放广告那会儿呢，我们在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发了一张于飞的照片。 你不知道这个符不符合大家对知性端庄的那个想象哈？能不能满足大家的想象？ 哎，为什么我们节目组的女主播都要当知性女主播呢？ 因为我觉得吧，就是女生，每个女生心中都有一个知性梦想，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朝着 梦想是吧？ 对，也有梦想也可以实现呀， 啊、对， 就是朝着努力的方向嘛， 哎、 走知性。因为李凯老师喜欢知性女主播做搭档。 这你是这么说？那个美哲已经跟我念叨好久了，她要做知性女主播是吧？ 我觉得吧，就是她就放弃吧。我估计我会比他先行一步，至少在头发上先行一步了，是吧？ 行行行，形形色色说，我们家闺女遗传了我的卷发，满头都是小碎卷儿。 哎， 知道当年有个麦穗头嘛，就跟那个一样，别人看了羡慕的不行不行的。 嗯， 可是咱家丫头上了大学之后啊，第一件事就是把头发给烫直了。 哎呦， 给烫直了， 烫直了，我们要拉直了，对。 哎，这个其实挺好的，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哈，女生到了上大学这个年纪呢，她可能更希望能够多角度，就是多样一些。比如说今天心情好，就烫个小碎花，然后过两天就头发拉直一下，啊，然后包括我们上大学，包括工作之后，也看到很多同事今天心情好烫了一个大花，然后明天一失恋了，直接就把头发剪短了。 我们还经常，我上大学那会儿，一会儿今天是带齐刘海的，明天斜刘海的，后天没刘海了，就那个刘海让我折腾的，就是不要不要的。有的时候那会儿流行空气刘海，又要留这个留那个，就每天就折腾自己的。头发， 包括有一些发卡，头边都带刘海， 是 啊，这个假刘海是吧？ 假刘海那个，但它必须要跟你的头发是 颜色 合缝。 你把那刘海的再烫一遍，就是你自己烫头发染发的时候，把那刘海也染一遍呗。 哈，那他，我毛发还是比较旺盛的， 啊、 就是我的头发量比较多。 行，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在聊天室里边拍了于飞的照片了，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欢迎点评。 哎，这个我拍照的技术其实是不是还行？ 我觉得应该还行吧，反正这一年被我们仨给练出来了， 是吧？关键模特好，行， 谢谢，就接受了。 本来想拍一套生日写真，却在拍摄过程当中被推销加价，消费了20000多块钱。 哎、 提起自己的经历，张女士是十分的后悔。 嗯， 到底怎么回事呢？11月15号啊，为了庆祝生日，张女士呢在东四环一家影楼拍摄了价值6999元的写真。 嗯， 这个价格呢包含5套服装、5种造型和38张的精修图片。 这个拍摄完成之后啊， 嗯， 在选择照片的时候，因为是这样，摄影师不是跟你说38张精修吗？ 哎， 他可能直接给你拍380张， 那肯定 对吧、 嗯？ 到时候你挑选择照片的时候，看到很多照片拍都不错， 嗯， 张女士就在店员的建议之下，要不然这样，你再加点钱吧。签订了一份20000元的升级项目， 确实这时候就是都是自己喜欢的，真的难以割舍。 这男女生这区别比较大， 是呀、 啊，女生越看越 他给我照380张，我都想要， 越看越喜欢。 对， 是不是说20000元里边，20000元的升级项目当中啊，包括90张，刚才不是说38张吗？这是90张精修照片， 嗯、 还有相册这些附带产品，而且还赠送了一个。后续一年内任何时间可以拍摄3个人5套服装的套餐。 嗯， 当时店员一个劲儿的，就是忽悠他买，推荐他购买，说我当时也就签了这个合同了。 哎， 等张女士冷静下来之后，发现自己选择的这90张照片里边啊，有很多张都是画面相似、重复的动作。 嗯， 啊，就是相似嘛。 这张可能嘴角是上扬的，那张可能一个嘴角上扬了。但动作是一样的，确实有这种情况、 啊、 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张眼睛好看一点、 嗯、 那张嘴巴好看一点。 反正当时张女士冷静之后，大家一般都比较这个更加客观一些， 回归理性。 哎，她觉得花了冤枉钱、 哎、 更让张女士恼火的是，她发现这家店当时有更多的优惠活动，就是2699就可以换6套服装拍摄43张照片。 哎呦，那这个活动好。 对，她花了6999，这差着将近4000块钱呢，是不是？ 嗯， 当时根本没人告诉我这些优惠信息啊，我是事后在他们的宣传页面上看到的，等于我多花了钱，优惠还没人家多呢。 那这可以问问店家。 张女士说呀、 嗯、 说她为这事儿难受了2天。 哎呦， 就是你说这个 本来是个高兴的事儿啊， 花钱美一下拍照片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为这点钱这还难受了2天，说连生日也没过好。 那真不知道， 说我一个月的工资啊也就6000-7000块钱， 嗯， 这事儿都不敢跟家人和同事说、 哦、 啊，一个月工资6000-7000全造在这个拍照片上了。说我当时也是稀里糊涂的选片太多，完全是被牵着鼻子走。 嗯， 现在呢，我只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挽回自己的损失。张女士表示啊，她想重新选择照片，把多余的、重复的照片退掉，或者按照目前优惠的价格把精修的照片买下来。已经跟店里边造成的损失呢，她也愿意承担。 那可以去联系店家问问哈。 是，10月18号下午呢，记者也是联系了这个店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说，当时店员陪同张女士选择了133张照片，确认无误之后，这才签订了合同。 嗯， 不存在恶意诱导的行为。由于张女士的订单中的照片已经修完，并且送到了工厂进行制作，这合同没办法取消。如果取消呢，他们可能需要向工厂支付违约金。 嗯， 针对张女士质疑的这个优惠问题，工作人解释说，宣传活动中的优惠价格呀是基础套餐价格，而张女士花的这个20000块钱属于后续加工环节的费用，两者不是一个环节的产品，所以不能共享。说目前呢，我们能够给张女士降低损失的办法呢，是在后续拍摄中啊为她增加一些服务，比如说相册呀、相框啊这些产品，尽可能的照顾一下她的心情。 嗯， 最终啊，双方经过协商，店家给张女士价值10000块钱左右的后续服务产品，张女士呢也是接受了这样的解决方案， 也算是一个比较完满的这个解决方案吧。 哎，人这个有些人一到这些事情啊，就是、 嗯、 比如臭个美啊，咱不能这么说，就是属于 这种没啥，就是臭美， 就是冲动消费的时候吧、 哎， 这个冲动的原因还真的五花八门， 嗯， 是吧？ 嗯，尤其像今天咱们说美发，其实这个推销上，在美发行业里面、 嗯、 我们也经常可能会被推销一些卡呀之类的、 哎、 就是在那个冲动之下。 我跟你说，我唯一办了一张卡 啊、 哦，理发的卡，就是我现在那个理发师啊 啊、 哦，从头到尾不说话 哦， 就是属于来了，我说啊， 嗯， 还照原来剪发，然后 这样就 从头到尾就不再说话。 但是现在很多理发师都会有陪聊业务，就是他要跟你一直聊天。 哎，那不会是我花了很多钱之后，就是没有享受到这个应该有的陪聊服务吧？ 你下次你主动问一下，你说我的陪聊服务在哪儿？ 反正那个小伙子从来不怎么爱说话，然后就低头剪。 其实这样理发师我挺欣赏的， 对吧？ 就是他很专注他的这个理发的，而不是专注在跟你、 哎、 怎么说让你办卡 的这件事情上。对，基本上算是这职业精神比较好， 是 吧？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样的发型适合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嗯，没错，请叫我兔子说这个，我的观点就是发型要干练，要方便打理，不做那些稀奇百怪的发型就好。 哦，行。然后呢，像这个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我以前留过相当一点时间的寸头，那电推子上面套个卡尺就能够自己处理了， 哎， 一点难度都没有。2013年的时候，偶然去了一发廊，请人家免费设计了一下，结果就成了头顶上有一层头发。啊，然后两边全给修短了， 头顶上有一层头发， 就是现在很多男士不是就是鬓角上面头发都很短 啊， 就头顶上一块啊， 一个圆儿吗？ 就是反正不管是什么样，就是看起来更精神利落的样子。说一直保持到现在，主要是显脸长。 嗯， 看样子专业的人还是有更专业的一些建议。 是，至少在审美上，我觉得还是专业的人他这个眼光更好一些。 后边来还留了一句 什么呀？ 比起原来我那个鸭蛋饼似的，这鸭蛋似的大脸，看着强多了。 哎呦，所以说哈，我觉得确实发型能够修饰一个人的脸型，非常关键啊， 是吧？ 嗯。蓉蓉姐还说呢，发型也能说明一个人的性格，比如说精神面貌、生活态度都能体现出来。 哎，是这个，有的时候更就是为什么说有些中年男性看起来油腻一些？ 哎， 发型有的时候油腻起来。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您觉得男生比较油腻的发型是哪种发型？ 我不知道哎， 这 事儿油腻这词儿都是女生评价男生的呀， 啊， 对吧？男生谁评价男生油腻？ 油腻确实是，我觉得很难形容，它是一种气质。 你想说什么？ 就是从头发。 你想得罪谁？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我还要再继续在这个节目上主持呢。 你当着我的面说这样的话，很像要得罪我的样子。 李凯老师发型非常精神，那精神小伙。 然后呢，1128说，因为李凯总是提问题，所以女性必须是知性女主播。 你看看 啊， 你看我们发现了，就是自己谋求生路嘛，就给自己划定了这条生的希望的路线。 也有可能是。执行女主播不带拐弯的啊， 执行女主播， 执行， 为什么是执行？ 就是不拐弯嘛。 啊 啊 啊，直的也能知性吗？ 啊，那就不太可能了吧。 反正我原来都直发，我觉得没成功。 然后呢 ，FM 梅梅说，年轻的时候留长发，年龄大了就留短发。 哎， 不同的年龄留不同的发型，适合就好。 没错， 剪短发费钱，一个月就得进一次理发店。现在理发一次啊，打完折还得100多呢。只是剪一剪就烫，要烫发那就得上千，可不便宜了。 没错哈。还有的朋友也在和我们互动哈。修元同学说，这个年轻的时候梳个马尾，现在老了就剪了一个齐耳短发，就比较省事儿。 哎，现在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以省事儿，因为女生的头发确实长发 不好洗， 就是洗发， 洗一次头发得用好长时间， 是吧？包括你可能还要吹干头发。现在冬天嘛， 你看洗吧，洗完了之后我们还要会用一些发膜之类的， 哦， 就保养着发梢，尤其烫过的头发或者染过的头发，就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你就要用一些发膜保护。保护完了之后，你还要吹，这每一项工程加起来就得小半个小时， 是吧？你是自己吹吗？ 当然是自己吹啦， 啊， 又不能天天去发廊让这个美发小哥给吹，是吧？ 其实可以让家里人帮忙吹，是不是 啊？可以培养这项业务啊。 对啊，对啊， 你给我了灵感 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这个发型的事儿啊，什么样的发型适合您，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其实刚才有朋友说到那个爆炸头哈，我觉得爆炸头挺洋气的，挺流行时尚的哈。但是要如果车爆炸了，你想想是一种啥场景？ 车不自燃了吧？就 确实啊，就在11月22号晚上的时候，在海淀区中关村1号的地库里面，一辆比亚迪牌的新能源车爆炸。 哎呦！ 幸运的是，事故发生前车主就已经觉察到了问题，并且及时下车，所以呢，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呢，自燃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这个具体说怎么回事哈？11月23号下午5点的时候，记者走进了中关村1号地下2层停车场，步行到了停车场 B 区附近之后呢，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味。 哎，这个一般情况下爆炸有燃烧都会味儿，就尤其在地库当中，可能这味儿更难散一些。 是空气不流通啊，所以当走到这个 B 区东北角的时候，那个焦糊味就更加浓烈了。 哎， 然而呢，这个停车场东北角的一片区域已经被封闭，其中有一条通道上是放置着4个隔离墩，并且呢有保安值守，另一边通道上的卷帘门已经落下了。对于封闭的原因，现场的值守的保安是不愿多说一句啊。但是根据目击者拍摄的现场照片来看，起火的车辆是一辆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火灭了之后 停车场的塑胶地面上布满了积水和黑色的污渍、 嗯、 起火车辆的这个机器盖和这个前车门是敞开的，大部分的车体已经被烧黑了。照片显示啊，事发之后整个地下二层是布满了浓烟啊。一些目击者回忆说，事发之后消防车很快赶到了现场，火势也被控制住了。好在这辆车周边呢没有停放其他的车辆。那这个一张疑似这个车主发布的朋友圈的截图，在这个事情之后是在这个微信里面热传哈、 嗯、 车主介绍说当时自己和家人来到了中关村一号吃饭、 嗯、 坐在车里的时候感觉车上的声音不太对。 车上声音你对，咱俩都是电车啊，咱俩电车就是充电的时候会有声吗？你嘣嘣嘣响吗？ 不会嘣嘣响、 啊、 但是会有一些电流声。 哦，因为我没有在那个超充上充过，我家充的基本上没什么事儿、 嗯，没什么事儿、哦、是吧？那就说明您的车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 但您挂倒档，您看有没有声？ 那对，那是跟那个《聊斋》似的，那主要为了希望提醒行人注意的 啊。就是一般你要挂个倒档，五六楼的人都能听到我们 这 个声音。啊、是就是车主还是挺这个敏感的，他可能对自己的车就是比较熟悉嘛、 嗯， 他就发现车上的声音不太对，于是呢就马上带着家人下车了。 哎， 随后这辆车就起火了。 哎呦， 记者呢就这个事故详情询问了物业，而工作人员也说啊，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回事儿。 嗯， 比亚迪汽车的官方是这样回应的，说现场火情及时扑灭，没有发生爆炸，也没有人员伤亡。那车辆于2019年初销售的，具体原因呢可能会配合这个相关部门进一步的调查。 嗯 嗯，据这个专业人士介绍哈，这个电池、车辆、电路系统的这些因素都有可能这个引发新能源车自燃。比如说哈，车辆长时间使用，电池温度没有降低， 嗯， 或是电池老化等等，都有可能造成车辆自燃。因为电池毕竟是这个能量的载体，肯定会有不稳定的因素。所以为了保证这个新能源车的安全运行啊，建议市民在驾驶新能源车的时候尽量避免通过那种坑洼不平的路面，防止电池产生幅度过大的颠簸。 嗯， 另外呢，新能源车在驾驶的时候要尽量平稳驾驶，避免出现急加速等现象。我觉得这建议非常有必要，因为现在我发现开电车的人还是非常多的，新能源车数量非常多。 电车和汽油车最大的优点不就是急加速的时候比汽油车跑得快吗？ 快呀，你可以快，但是不能走这个颠簸的路、 哦、 路面啊，一定要注意一下。 反正不管怎么说，也是注意安全吧。这个确实是一件有惊无险的事情， 嗯、 也是希望企业啊，包括专业人士能够有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是吧？ 是 毕竟现在新能源的车，我们首先是要环保哈，但是环保的基础首先是安全， 嗯、 是吧？ 没错。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哎，你别说，今天据说中奖的概率也比较高， 是因为我发了我的知性女主播头吗？ 反正不管怎么说，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据说有好多的人都在这个。哎，中 奖，抽 奖 是吧、 哎？ 大家也可以点一下那个抽奖那两个字哈， 是， 以及右下角有个小心心，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点赞。 是4058说今儿手气真棒，中了俩奖，六毛六和一块。 你有这奖是非常大的， 加起来一块六毛六就大呀。 大奖一块五，反正没抽过，我最大奖六毛六， 你还不错呢， 嗯、 啊。 比您强点， 比我强多了、嗯。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 是啊、 然后像1080说，根据年龄，从圆寸到分头。到一边倒到毛寸啊，都剪过。 哎， 分头也分37和46，还有中分是吧？ 是的， 女生分吗？ 女生也分，37 分 一般是也有46分的啊、 哦。行行行，嗯。 蓉蓉姐说，这个我弟弟从小就理小平头，后来到英国去了，一回来就去理小平头。 嗯 啊、他说英国人不会给中国人理发， 哦、 就是理的难看死了。 嗨， 就每个国家的人可能有一个自己的审美。 欧洲人是不是他因为头发比较卷？ 是，你看他们电视上面这演着呢、 啊、 是吧，他们天生带着那个自来卷。 王琴说，哎呀，前几年啊一直是长发，直到去年剪了短发，剪短发也容易上瘾，干净利落。 嗯， 哎，确实是，短发习惯了之后可能就回长发还需要一定的勇气。 也是， 嗯， 这个这昵称没法起了、 啊、 给李凯老师说了一个职业，就是问您啥时候退休 啊 吃个理发摊儿、 嗯、哎， 顾客的福分呀，有高质量的陪聊服务。 我还真没这个，原来在团结湖附近 啊， 早上起来 真有这想法呀。 就不是有好多，就是夏天啊，那时候也没疫情、 嗯、 有一些就是可能10块钱一位， 嗯， 然后就支个摊儿在马路边上就帮人家剪头发了。 哎 我觉得有的时候只要干净卫生哈、啊、 嗯， 其实还真挺不错的。 是啊， 便宜，对不对？然后呢，剧本杀推土机说，哎呀，这个年轻的时候梳辫子、 嗯、 上年纪了剃了个光头。您是个男士吧？应该是。 应该是个男士吧，剃光头一般很少有女生、 啊、年轻的时候梳辫子的好像也是男的， 嗯， 是吧，这么看就是总体来看是不是是个男士。 梳过辫子吗？ 没有，我有一个同事朋友就是体育台的，你知道吧，男生梳， 您这么说我哪知道呀，体育台的 梳长发的。 哦，这个梳长发的男生 特别好。 哪？您指的是人吗？还 是 发型呀？ 气质特别好， 气质特别好。那您怎么不梳呢？ 我头发不知道，没想过。 就多留一留，留三个月咱不剪。 不是，人家一般都是身高，比如1.8米的留长发。你看那帮玩摇滚的， 您多高呀？ 不告诉你。 你看看，一问的时候就不说了。 关键时刻老问戳腰眼的问题，是不是偷着你们仨个高是吧？ 小气小气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孟希说，中学的时候为了节约时间哈，短发。考上大学就开始刷马尾辫， 嗯， 上班了长发微烫， 也长发微烫，嗯，我觉得微烫也是很好看，就是卷儿比较小的那种。 哎，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年纪、阅历、经济基础都有一定的关系。 嗯，是的。 你发现有很多年轻人，当然了，我们那年代七零后都是上班之后开始捯饬 啊， 就是可能稍微的美美。 我们确实是上大学开始捯饬， 对，你们就上大学就开始捯饬了， 对， 大学生也可以烫发嘛， 可以， 对吧， 嗯， 不像过去说你像。我们上高中的时候要求女生都必须是那种齐肩的短发，长发及腰肯定不行， 嗯， 而且你还得必须扎起辫子来，不能披肩发。 哦，那我们的自由度相当大，还可以染发呢， 哎， 只要不染过于，比如说一头红发啊，哎。 行，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发型哈，您适合什么样的发型， 嗯， 什么样的发型适合您，您都用过或者是选过什么样的发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 “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我们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北京胡同，北京。 四合院住的都是咱老百姓，纵横交错一片片，古老的故事它世代传颂啊。 北京的胡同啊，北京的胡同，这里繁华又宁静啊。 要是能把这些大小胡同连起来，那长度就能赶上万里长城，最长的最短的最宽的最窄的 是胡同吗？ 南锣鼓巷、烟袋斜街、猫儿胡同、金鱼胡同、羊肉胡同、世家胡同、石板胡同、九弯胡同、一尺胡同、雷镜胡同，逛也逛不完，数也数不清，逛也逛不完，数也数不清嘞。那果子间和临近胡同啊， 进去那锣鼓巷里看花灯，再去上了琉璃厂，买上点古玩盒子花，顺便听一听那前门的叫卖声啊。 北京的胡同啊，北京的胡同，这里装满民俗民风情啊。 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于飞。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样的发型适合您哈、您都留过什么样的发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找我们的这个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没错。 刚刚呢也是说到了这个电池的问题，其实说实话、汽车还是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电动自行车是备受我们关注的，对吧、它的安全在不推车上楼充电之后，不要携带电池上楼充电，终于也成了各个小区集中宣传的重点。昨天因为我们对面的这个同事就是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我家里没有，我还特意咨询了一下，我说我把我这个电池拿家里边，如果我买一辆的话把电池拿家里充电行不行、他们说这不行， 肯定不行的、 这不行是吧。现在呢这个在各个小区可能都有这样的这种宣传。那么记者在调查当中也发现，有一些小区禁止上楼的海报贴的那都是到处都是，就是一定让大家知道，甚至还要求电动车主签这种保证书，但是充电设备还是没有配到位。有一名年轻小伙把电动自行车缓缓停好，随即抽出座椅下方的电池，手拎着电池锁车，然后走上楼去。这是发生在恩济庄46号院的一幕，看起来很平常的画面，却也让小区的居民抱有一定的担忧。说我们小区啊是禁止这个电动车上楼的。宣传工作确实做得也非常好，当然现在呢压根儿没有充电设施。加入这个小区的魏先生就说，你说院子里边没有充电设施，即使再怎么动员也很难减少安全隐患。 的确存在， 对吧，就是你这个比如说你动员了半天，堵了半天，你得输嘛，有堵才有输， 得给大家解决这充电的方式。 对啊，你找着充电的地方也就不会拎着电池上楼了，是吧。你想我这个明天早上起来我可能还要骑着电动车，结果溜了一圈我也发现没地儿充电，我只能把电池卸来自己家里边充电去，对吧。为什么没有配置电动车的充电设备，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是这样解释的，说现在啊老旧小区这类问题还挺普遍的。安装充电设施不是说安就能安的。它牵扯着钱、地方各个方面哈和部门、对吧，都需要时间来协调，谁出钱在哪儿弄，是吧。 的确， 同时他也安抚小区居民，他听闻说街道办事处已经开始联系了，未来可能会给小区安装好这个充电设备。那么在北京南站附近的杨桥北里小区哈，电动车充电问题同样令不少居民头疼，说我们这个小区总共有30多栋楼，得有2000多户人家，充电一直是个难题。居民黄大姐就说，自从有了地方发生火灾之后啊，大家的安全意识都提升了，但是由于缺乏充电设施，不少人啊不得已只能回家充电， 没有好办法，还是个问题、 对吧。 嗯， 那么但是小区里边真的没有充电桩吗？37号楼的郭先生肯定的跟记者说，有啊。 那有可以去那儿充啊， 但是约等于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现在好多大爷说话吧，就是大喘气儿的时候说的特别可爱， 中间顿一下。 在小区18号楼、12号楼等附近的存车处，有几个可以充电的充电设施 啊、 但是那个存车处啊，在小区的偏远位置，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非常的不方便 啊、明白了、就是他去充个电，可能都走出1公里。 郭先生就跟记者说，说因为自己有车，所以他一直关注着小区充电设施的事儿。从2019年开始，他已经多次跟物业和社区居委会建议，在小区里边多增几处充电设施，当然至今也没有明显的进展。加装充电桩该谁来负责？记者在小区物业咨询的时候，工作人员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物业工作的问题，反而理所当然的来回复说，哎呀，未来是不是加装这个充电设施啊，也不是归小区物业来负责，你得向街道办事处或者社区居委会反映啊。这个不是我们不怎么管。 到底归谁管呀？ 那不是该 说 了吗？这个肯定是物业要负一定的责任的，对吧？钱的问题，地儿的问题，当然得需要协调了。当然，毕竟你说现在咱们大家其实好多人也是知道，充电电池拿回家充电是非常 危险的， 非常危险。 对， 那自己的命那更值钱，是不是？也不愿意发生火灾。关键的问题是，那我第二天出门的时候，我怎么办？ 是啊，没有电我也骑不了。 哎，这个需要可能一块来解决，是不是？ 确实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啊。 哎，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发型。 发型， 哎， 爱听大城小事这位朋友说，这个发型适合自己的审美，得认准了发型师才行。就好多朋友他们是有固定发型师的哈，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是如此。不然就会窝心，有苦难言。我的头发唯一一次的失误就是我的美发师不在，就听话的让另一位美发师修头发， 然后呢， 但我修成了短发。 哎，理发师咱说的比如说短一点，他就是不是短的特别狠， 他也会问你你要多短的。 但是好像这个剪头发老是跟自己想的不一样，是不是？ 这就是您没找到一位称心的理发师。 哦， 这个时候我觉得理发师跟咱搭档也一样，就是得磨合。 哦，你还得就认准一个。我都是随着，就是当然了，现在是找那个不说话的，原来都是碰上谁是谁。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十年找着一个理发师剪头发。 哦， 这个忠诚度简直就 太高了啊。 太高了 是吧。然后呢，夏夏凉风冬有雪说，哎呦，李凯子自己给自己挖一坑吧，不赖人于飞。男人长头发跟身高没关系，你看人家马拉多纳头发长头发多帅，还有小罗，对吧？ 哎， 那这 是帅的， 普拉蒂尼 都挺帅的 啊。当年 李凯老师也很帅的， 没我这个 李老师发型就是非常的干练。 不是他们那个放叫什么放荡不羁爱自由啊。 哎，我觉得您可以把头发染一下， 然后 但是我又觉得您白头发也挺好的， 是吧？ 就是透着那么的渊博。 上错一手。 你看我给你选了个好词儿，你非要说实话。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这个一些新朋友也都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太阳火说，哎呀，现在大街上看到很多男的吧，有点女性化，戴个耳环呐， 留个长发呀， 哎，留个长发，还有抹口红的是不是少？ 哎呦， 男的一般都是抹的润唇膏吧。 您之前上直播的时候是不是会抹一些 润唇膏啊？ 口红啊， 口红是只有在就是确实说要出镜的 有直播需求的时候， 哎，可能会， 啊， 那都是人家化妆师给弄的， 嗯， 跟我也没什么太，都是亮一点。 对，一般很少见男生会抹口红哈，女生抹的比较多。哈密瓜说欧洲人头发又软又滑，就是欧洲人头发可能是比较难造型一些哈。 是是， 他觉得我们的头发很好哈，就是喜欢又黑又直的那种。 哎，传奇说从80年代的爆炸头燕尾式狼头中分偏分板寸毛寸青皮的都理过，哎，现在常年小寸头了。 哎，小寸头 挺好，上岁数的时候这个干净利落， 是也省事儿。 不知道上没上岁数，就这么先说。 行，这个凹了个桃核桃是吧？这个朋友说了叫老理发店的师傅，哎，手艺是没得挑的。所以李老师在选理发师的时候，您会看年龄吗？ 我那个去的都没有什么上岁数的， 都是年轻的，现在是吧？特别年轻，完还染着一头这个非常时尚的头发。 现在不是都号称叫托尼老师，都是官称了吗？ 都是托尼， 对吧？现在包括你像北京的一些老字号四联， 嗯 啊，当年的那当然是有很多老师傅在，是吧？ 嗯， 欧子在说早先啊，北京剪头有发廊，都是广东师傅，15块钱，这个价格就涨起来了，哪儿的师傅都有，现在都叫什么什么机构啦，托尼老师啊，哎呀，我呀就社区推吧。卡尺10块钱，立交桥底下老师不多了啊，天冷了。 确实，说句真心话，我觉得现在的理发的价格确实有点虚高的，有一些理发店 啊， 就是他在定价的时候已经没有像大家说的15块钱这一说了，都是后面加个零起步。 啊，那是你年轻， 就很多起步价了。 你年轻，你喜欢去这样的那种看着。 啊，那您给我推荐一个15的，我觉得也可以啊。 真的吗？ 真的呀。 你给我15块钱，我给你来。 那算了吧，我还是要 我帮你 要这个风度的， 我保证跟我们家那儿子那一个待遇。 我怕直接墨西干了。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什么样的发型适合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 互动。 哎，我们的交流方式再重复一下。 哎，一种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哈，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一种呢是下载我们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哎， 然后在聊天室里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 既可以点赞比心，又可以抽奖，您试试您的手气，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伦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 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估计大家伙都有过丢钱的经历。 谁说的？估计你这 我上来 对， 反正我丢过。 你这以偏概全 是吗？您没丢过吗？ 啊、没， 你真没丢过吗？好好想想， 好像也丢过， 是不是？我以前真的我丢过好多回 啊， 就是有的时候竟然就拿在手里面就丢在了大道上， 哎、 就马路上可能。后来可能 家里人不管管你吗？ 就回头一看，李凯老师在我身后，可能进了你的腰包了。就11月21号下午4点多的时候，家住怀柔的市民李女士就误将自己的现金扔进了垃圾车里。当他想起， 不是，这都是什么想法？这是误啊！ 您没干过？ 没有。 就是比如说，您的垃圾袋里面放了重要东西，不小心扔 掉了。现在都不怎么用纸钞了。 确实哈，但是呢，当他想起来他那个钱被误扔之后，他就立即给怀柔区环卫公司打电话求助。经过环卫工人1个多小时的努力翻找，就被误扔进这个垃圾车里的1万块钱现金找回来了。 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们讲讲。 您不觉得10000块钱现金很这么老些现金也给误扔进去了？具体说说哈，4点20分左右的时候就接到了李女士打来的电话，这个民警说啊，一听他就非常着急啊，说从银行取了10000块钱装到了红包里，还买了个面包，里面有个手提袋，他就把这个红包放手提袋里面了。然后垃圾清运车正好在清运垃圾，他就忘了这回事儿了，就误把这个红包当成垃圾给扔进了清运车里面。 不是，这都是什么样的脑回路会这么想的？不是，我是见过，我是见过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食堂吃饭 啊，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餐具不是要分类嘛？ 是啊， 其中有一个垃圾桶。然后有人 你把筷子扔进去， 有人我见过，有人直接拿起的筷子哐就扔在垃圾桶里边了。 我见过把碗扔进去的呢， 对吧？就是真是它属于应该放在那个专门归类的地方啊，它直接扔垃圾桶里边。这个钱红包甭说里边有钱，红包里边没钱我还要打开看看呢。 你还得摸摸。 对啊，就是看看里边没有加一张的，对吧？ 那是不可能了，你捡不到红包的。 你说吧。 哎，确实啊，这个有点大条了，但李女士丢了之后也非常着急，也是赶紧把这事儿就是联系到了事发地点的这垃圾车调回公司了。当这个清运车回到环卫公司的时候，天已经渐渐黑了，风还特别大，要在一整车垃圾里找到一个小小的红包，那简直是太难了。清运工人迅速行动，在避风的角落把满车的垃圾给它卸车推出，一铲一铲的在大堆的垃圾里仔细翻找。 还好它是红包， 比较好看， 红的颜色比较好看，你要是白色的拿一信封，那就比较难看了，因为那白色首先就不禁脏，跟周边的环境有可能就毁成一块了， 而且好多垃圾它也是装的黑色的袋子，就可能相对来说好看一点哈。这时候失主李女士就特别紧张，看着大量的垃圾恨不得自己上前去翻找。 嗨， 大伙呢是一边翻一边安慰她、垃圾都在，钱应该跑不了， 哎，不会丢。 不会丢。果然呢，经过1个多小时的翻找，环卫工人终于在那黑乎乎的垃圾堆里发现了一个红纸包。李女士激动地说，哎，是他是他就是他。环卫工人打开红包一数，哎，10000块钱一分不少，就递给了李女士手里哈。这时候李女士是万分激动，再三向环卫工人表示感谢。这个李女士也说哈，我刚给这个老人取的钱，准备去交押金。那大家伙为了我这大冬天的这么冷，在垃圾堆里翻东翻西的哈，这个我这心里头真是过意不去，特别感谢师傅们重视我这个事儿。所以他当时拿到这个失而复得10000块钱，就当场要酬谢各位师傅， 抽出一沓来。 一沓，10000不就一沓吗？ 那也能分成10沓 啊。还可以这样分呢， 还可以分， 一般我就不分了。 你还是有钱， 下回你也给我一沓呗。这环卫工人呢，就看了之后就纷纷都拒绝了，就把这个倾倒的垃圾一桶桶都装回了清运车里面。我觉得这个寒冬之下，这个李女士肯定是心里是非常暖的。 对，一个是暖，一个是懊恼，应该还有点后悔，下回别干这事儿了，是吧？ 太粗枝大叶了， 对吧？爱听大城小事这位朋友说，嘿，这个扔了10000块钱的事儿吧，我看完之后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别说10000了，就是100块钱我也得确认确认再确认。我没跟您说吗？我们家里边但凡有红包，因为我们家还有小孩 啊， 谁来的时候可能比如说送个那个压岁钱啊，然后我们给个红包，爷爷奶奶来说恨不得打个疫苗都恨不得要说你给你红包，你买点糖吃，就是我所有的红包我都要捏开看看里边有没有钱。 您确定不是要没收吗？ 不是，这当然了，也归我管。但是这事儿吧，我一定要细心的再看一看，是吧？ 哎，细心有好处啊。你看，你看一想就没丢过钱嘛。 哎，所以太过于粗心也不得好，是吧？ 是。 还好找回来了 啊！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什么样的发型适合您？ 嗯， 0985说：“哎呀，这个岁数大了，留短发了，也不烫头了，就是经常修理。理发师啊，说头发还有一点点卷。”挺好。 是1606说哈，一直留的是马尾辫。物业特别好，每3个月就会联系理发师，磨刀师全是不花钱的。 嗯， 这个 不花钱是吧？ 不花钱剪发， 为什么呢？ 人家物业联系的，物业特别好嘛。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海图带雪说，年轻的时候啊，发量多，留过郭富城式的发型。为了保持发型，从来不戴帽子。现在头发日渐稀少，留的最简单的短发，天一冷就得戴帽子，要不然脑袋都冻得慌。 真的留光头会冻头吗？ 我也不知道呀， 我没留过呀，你也没留过是吧？ 对啊。 但我经常看到这个光头的朋友们哈，会不自然的去摸一下自己的就是透明瓦亮的头顶， 不知道是就是反正可能他觉得可能 比较光滑， 习惯性的动作是不是？ 咱们同事不也有光头的吗？ 啊，谁呀？ 啊，您这不 明白。 爽童说我们必须理毛寸，因为一年四季都要戴帽子。毛寸是不容易变形的吧？ 应该是，但是稍微的就是短一些嘛，发量都稍微少一些，是吧？ 是啊。 来，还有这个很多的朋友，像梦溪中奖了1块钱， 恭喜啊！ 哎，恭喜！ 大家都可以点右上角那个抽奖两个字， 哎，都可以随时右上角是抽奖啊，右下角是点赞， 没错。 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期待着大家和我们来聊聊什么样的发型适合您，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哎呀，晚上年过半百的张女士时不时的翻看手机，接到女儿快到家的消息，立刻裹上羽绒服下楼迎接。他们家小区啊，紧邻通惠河， 离咱不远。 哎，小区大门和通惠河之间是一个10米宽的通惠河南路啊，她沿着这条路啊，一直走到这个普吉桥上边，晚上站在桥上等着自己的闺女回家，已经成为了张女士的日常生活。其实呢，从小区门口到这个普济桥只有200米， 那为啥要去接呀？ 哎呀，张女士亲生闺女，知道吧？谁家孩子谁都心疼。张女士说，他们家闺女经常加班，这段回家的路是必经之路，但是太黑了。哎呀，姑娘家家的，我怎么放心她一个人走呢？张女士说，2-3年前啊，这儿安装了路灯，但是很快这路灯就坏了，坏的坏，暗的暗，几乎就是形同虚设。11月21号晚上呢，记者从普济桥拐入了通惠河南路，只见路侧竖着一排整齐的太阳能路灯呢。然而呢，这些路灯呢显得无精打采，要不然彻底不亮，要不然这个亮度非常低，难以起到照明的作用。让居民糟心的还不止这200米的路，通惠河南路呈东西走向，然后呢西至普济桥，东至新八里桥，近1.5公里的路段夜间照明都不足。小区门口这几百米好歹还有个路灯，再往东走就完全没照明了。加上道路颠簸，还有几个陡坡，根本就晚上不敢走。那么市水务局工作人员表示说，通惠河南路呢是以环岛为界，分别由北运河管理处和城市河湖管理处进行管理。但是安装路灯的具体工作并不是由他们负责。说我们会尽快到现场进行核实，并与各部门进行协调，推动路灯的安装。属地的这个管乡装乡规划科的工作人员说啊，管装乡的就是管庄这个地方哈，归他们那儿管。说这条路呢还没有移交市政道路，我们乡里边呢会尽快的协调维护人员对已经安装的路灯进行排查和维修。对于无灯的路段，他们抓紧时间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争取安装路灯。据了解呢，11月22号下午呢，维修人员已经对现有的路灯进行了一些维修。居民说呀，哎呀，家门口这段路亮堂多了。希望整段路都能够早日亮堂起来。 是哈，就是有走夜路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比较明亮的路灯的话，确实挺心里害怕的。 对对对，对于女生来说，可能感受更深刻一些， 是啊， 是吧？ 就是想象，尤其是想象力丰富的女生 啊，是吗？ 就走夜路没有灯，就是特别害怕了。 都怎么丰富了？都想什么了呢？ 就是可能脑中会有各种电影的情节 哦， 就蹦出来了。 比如。 这个能讲吗？ 都是聊斋是吧？ 对呀。 哎呀，不管怎么说，其实说实话，这个路灯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 路灯呢，这个管理部门也不一样。比如说有北京， 嗯、 原来我才知道，原来就北京路灯管理中心专门负责管路灯的。当然 哦，全市路灯都归这管理中心。 哎，不是，就是有些路灯不归人家管 啊。那这我们作为普通市民来说，好难分辨呀。 对，我真能分得出来，这路灯姓李啊，还是姓于啊，还是姓王啊？分不出来，对不对、 嗯？ 到底是谁家孩子？过去说谁家孩子谁负责，谁家孩子谁抱走哈、 嗯， 也是希望这些路灯能够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和管理，让附近居民出行更为方便和快捷。 嗯，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北京男人说：“二位好，我刚刚抽奖中了6.6。” 哎， 啊，让我 果然今天的这个中奖率还是很高的。 让我输入支付宝账号。哎呀，没支付宝啊。 有。 这就麻烦了， 是吗？我还没有提过，我还中过6.6 啊！对啊， 不知道咱们这个能不能提出来啊？ 不知道，应该是能提啊。 嗯、 但是您还是下一个吧。等关于这个支付宝的话题，我们到周五的时候再和大家一块儿来详细来聊哈，提前做个预告。 哦，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是陆柳说，我20岁以前是圆寸，30以前是板寸， 嗯、 然后30以后到现在是毛寸，再往后可能就是光头了。 哎， 越来越短 啊、哦，这越来越短哈。 嗯、 然后呢，这个郭宝晨说，上小学那会儿没推子， 嗯， 哎呀，我们家老头，我爸就用这个剃头刀给剃了个。砂壶盖， 哎呦， 哎，剃头刀特别的，就是手艺好的话，就使得真好、 哦、 啊。说也美滋滋的，大了参了军，连里边有理发员，剃个寸头，精神帅气。现在年过八旬了，试着给老伴儿理发，自己呢给自己理发，赛过理发师，哎，真是挺好。 我想问一下，他的说的那个砂壶盖是个什么发型？ 就是圆盖呗， 圆盖。 我猜呀、啊， 哦， 我当然人家今年80多岁了，人家小的时候。这圆盖跟我小时候见那砂壶盖的圆盖圆是不是一样的？我还真不知道。 嗯 啊，这但是确实能形象的感觉得出来， 是一个盖儿，反正是个圆、 哎。老人家有手艺，而且人家现在也不错。 哎、嗯，子毅啊、说，我一般啊，就只有过年的时候做一次这个渣男锡纸烫。 不是你这都什么词儿啊？这些 锡纸烫，前面加了个渣男锡纸烫、啊。 什么叫锡纸烫？你先跟我们说说。 这个应该是您给讲吧，这男生的叫锡纸烫，女生这个不叫锡纸烫啊。 我这真不懂， 是吗？ 啊， 应该是他，我看他发图了，好像、 哦、 就他的发型图， 这个 就叫锡纸烫吧，还是渣男啊？现在留了一个狼尾，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直接寸头， 嗯， 就是一剪寸头的时候，朋友们就会立马问到底经历了什么，要剪个寸头。 啊， 这发型有的时候确实是，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都会可能去剪个头发。 啊、就是男朋友黄了剪个头发，男朋友好了又剪个头发， 有可能呀。 啊，那头发不仅剪呢？ 头发就是用来变换的。 你这一个月变换38回，那是不是有点过分？是吧？ 也不能太多。 小小镜子，这都是新朋友说特别喜欢。不能说的秘密里边那个桂纶镁是吧？ 啊、 哦，那个发型， 对， 自己坚持留了近10年， 嗯， 找了不同的理发师，就没人能理得出来。哎呀，可能和脸型有很大的关系。最近在今年10月，我放弃了，换了别的发型。 嗯、哎，确实我跟那个理发师聊天的时候，他也说，就是他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些顾客拿着一些就是图片。 对 上面的颜色呀，明星的他可能是 P 过的，然后或者是做过就是简单的造型，可能过纯烫啊或者纯染不出来、 哦， 这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比较纠结，就是他完全一模一样， 嗯、 就是参照起来就比较难去给他做造型。 嗯、哎，当然我觉得像您这么一说，至少您这个应该是气质啊形象都很好看， 哎，是的， 对吧？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还有领头羊说吧，就是我最不爱留长头发，年轻的时候留过分头和一边倒，那时候为了赶时髦，岁数大了一直留着短头发， 嗯， 平头寸头只要短就行，头发一长了就别扭。 嗨，有些人是受不了自己头发长是吧？ 对，头发长。 1606说、一直马尾辫，物业特别好，每3个月联系理发师，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叫什么剪理发师，全部花钱。 嗯、是啊， 嗯。挺好、 嗯、是啊，春天的脚步声说，儿子自从这个出生以后啊，就是我给他理发、 嗯、 换了好几个电动理发器了，现在16岁还没有机会对比一下 Tony 老师和妈妈老师的发型有啥区别。 哎，真好是吧，我觉得您应该觉得自己家的孩子特别配合您， 哎、 嗯、对吧，就是证明特别捧场。 嗯 啊，不见您手艺真 好。16岁我觉得男生如果他还能留妈妈剪的头发，说明妈妈的手艺已经非常好了、 啊、也可能是因为真喜欢妈妈给面子。